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在退后的同时，他已经爆发出了自己的杀神领域，白光同时笼罩住了自己、独孤博还有杨无敌三人。强行挣脱了压力的束缚，再利用鬼影迷踪后退，独孤博和杨无敌的实战经验显然更加丰富，根本不需要语言的交流。唐三一退，两人同时受到杀神领域那冰冷气息的刺激，同时向内侧横跨一步，挡在了唐三面前。唐三此刻除了用杀神领域对本方增幅之外，他的精神力也全部开启。深陷重围之中，身为控制系魂师的他必须要掌控对方每一名魂师的动向。此时围住他们的敌人虽然多，但真正能够产生致命威胁的其实也就是面前这两名封号斗罗。在精神力的笼罩下，唐三的视觉扩张到了此地的每一个角落，周围发生的一切似乎都变成了慢动作。他几乎将自己 80% 以上的精神力都集中在了那两名封号斗罗身上。这两名封号斗罗的年纪都在80开外，都是唐三从未见过的强者。左侧老者身高2米多，瘦长的身形宛如标枪一般挺立锋锐。武魂释放之后，他的身体并没有什么特殊变化，但手中却多出了一柄丈二蛇矛。矛弯曲，锋锐处宛如蛇信般分叉，蛇矛通体青紫。两黄三紫四黑，令人惊惧的9个魂环就围绕在这柄蛇矛之上。这位封号斗罗给人的感觉仿佛刚刚飞扑而出的只是那柄蛇矛，并不需要刻意去做什么，蛇矛与持矛者就已经融合到了一种恐怖的程度。气魂师封号斗罗往往比兽魂师封号斗罗更加可怕。这名封号斗罗直奔独孤博，蛇矛并未探出，而是斜托于身侧，背后带起一长串的残影，给人虚幻莫测的感觉。另一名封号斗罗胖瘦适中，并无特殊之处，但当武魂释放之后，他的身体却如同吹气球一般膨胀而起，无数紫色尖刺从体内冒出，遍布于体表。魂环配置与先前那名封号斗罗一模一样，但他此时的样子却狰狞多了，全身都笼罩在这种特殊的紫色之中，就连双手也变成了紫色的尖刺状。刺豚，这名魂师的武魂竟然是极其罕见的刺豚。武魂释放之后，身体出现的变化越大，就证明自身与武魂的契合度越高，也就是武魂等级越高。 他竟然将刺豚武魂修炼到了封号斗罗级别。 唐三清楚地记得，大师曾经给自己讲述过这种特殊武魂的存在。刺豚本身是一种大海中的生物，当它遇到危险时，就会鼓起身体，用身上的尖刺保护自己。刺豚魂师所拥有的几种能力是剧毒、尖体、毒刺外放。大师特别嘱咐过，刺豚是一种极为危险的武魂，遇到一定要小心。通过精神力的判断，唐三知道这两名封号斗罗的武魂等级都在独孤博之上，战斗实力自然也在他之上。独孤博最先动了，低喝一声，武魂释放，青碧色的鳞片覆盖全身，整个人包括头在内全部化为了一层碧色，一层氤氲绿气猛然从独孤博身上喷薄而出，仿佛长了眼睛一般绕开唐三和杨无敌。唐三不知道，就连身为封号斗罗的独孤博都不认识面前这两名封号斗罗。以毒来试探，这是独孤博一向的战斗方式。骤然释放的毒素自然不是为了伤到面前的两名封号斗罗，只是为了试探他们的抗毒能力，顺便解决周围那些弱小的魂师。但是诡异的一幕出现，原本扑向独孤博的蛇矛斗罗手中蛇矛在地面上一撑，原本前扑的身体突然改变方向斜飞而出，蛇矛再次抬起时指向已经变成了杨无敌。而另外那名刺豚斗罗膨胀后的身体尖刺在地面上一撑，与蛇矛斗罗交错而过，只见他张口一吸，身上第三魂环闪亮，独孤博释放出的绿色毒物竟然被他如同长鲸吸水一般吞入腹中，一滴不剩。吸入剧毒后，刺豚斗罗全身都蒙上了一层青蒙蒙的光华， 全身密布的紫色尖刺上都渲染了一层浓重的绿色，他竟然将独孤博释放的剧毒逼入到了自己的尖刺之上。 哼，独斗罗，不用试图抵抗了，这两位长老就是为了对付你专门请来的，你的毒在他们面前毫无作用。 独孤博脸色微变，在雪清河说话的功夫，那名蛇矛斗罗已经来到了杨无敌身前，蛇矛轻展，幻化出九道光影照向杨无敌，黑色的光芒宛如毒龙般甩起，杨无敌不退反进，眼中光芒大盛，那充满锋锐气息的爆发性魂力骤然释放开来。对手攻击九点，他却只取一点，根本不顾自身防御，破魂枪上黑芒激荡，全身气势全部凝聚于这一枪之上，直冲蛇矛斗罗身上刺去。雪清河早在独孤博离开皇宫的时候就已经猜到他去干什么了，更准确地说，就连唐三的行踪他都是知晓的，他所掌握的信息比唐三预想的还要多，就连唐三在更新城对那里武魂主殿的屠戮，雪清河都一清二楚。也正是因为独孤博去寻找唐三，雪清河才决定将计划提前。独孤博的剧毒虽然强，但没有任何一位魂师是无敌的，雪清河带来的刺豚斗罗正是专克独孤博的存在，再加上另外一名封号斗罗和大量的终极魂师，还会对付不了唐三和独孤博两个人吗？但是雪清河还是算漏了杨无敌，单属四宗族中最强的一位族长竟然也跟了过来。蛇矛斗罗在身形转扑的时候，气息就已经转而锁定在了杨无敌身上，由于魂力等级的压制，他完全可以随意地改变自己锁定的对象。当他锁定杨无敌的时候，立刻就发现这个人身上几乎处处是破绽，还不是那种故意露出的破绽，实实在在的就是破绽，感觉自己立刻就能令他千疮百孔一般。但是他却不能够用自己的蛇矛在对方身上留下致命的伤口，因为如果他那么做了，对手那柄黝黑的长枪也马上会刺穿自己的胸膛。闪烁在黝黑长枪上的第二魂环光芒绽放，它只有一个简单的能力，名叫透，增加穿透力 100%。 杨无敌怎么样也是一名魂斗罗，再加上他所有的魂环属性都附加在攻击上，哪怕是面对这位封号斗罗，单纯在攻击方面也是不如他的。那充满惨烈气息的一枪，硬生生地逼得那位蛇矛斗罗幻化出的九道光影合而为一，青紫色的蛇矛也只能从正面点上了杨无敌的破魂枪。 嗨！ 杨无敌在破魂枪与蛇矛接触的一瞬间骤然大喝，身上的第一魂技也同时亮了起来，正是那曾经给唐三造成极大困扰的魂技震。略微颤抖了一下的枪尖正好点在蛇矛矛锋分叉中心的位置，这两大魂技在杨无敌纯攻击性的魂力注入下全力迸发，与此同时，唐三释放的杀神领域的白光也骤然大盛，由杨无敌的全身慢慢凝聚到了他这一枪之上。两个不同的声音先后响起，第一声是长枪与长矛碰撞后产生的颤抖，第二声则是蛇矛震颤的声音。不论是雪清河刺豚斗罗还是蛇矛斗罗，在这场战斗开始之前，谁也没有会想到出现眼前这样的情况。闷哼声中，蛇矛斗罗倒飞而出，手中蛇矛在剧烈的颤抖中险些脱手，整个人上身完全后仰，喷出一口鲜血，身体一直退到了雪清河身边才得以站稳，脸色却变得一片惨白。接下杨无敌的那一枪令他受到了不轻的创伤。 一个魂斗罗竟然这么强， 小看杨无敌是他最大的错误，他怎么也没想到一个和自己有着等级差距的魂斗罗竟然能刺出这样的一枪，更可怕的是杨无敌这一枪所附着的魂技不过是第一与第三两个魂技而已，而蛇矛斗罗在双方碰撞的时候已经释放出了蛇矛的第三魂技，却还是受了伤。这位蛇矛斗罗又如何知道杨无敌作为破之一族族长，一生之中都在研究如何让自己的攻击力变强，和他比攻击，就算是封号斗罗也必然要吃亏。这也是为什么当初唐三在四大魂骨附加10万年魂环属性增强的情况下，还会被杨无敌一枪挑飞。 更何况此时的杨无敌身处于唐三的杀神领域之中。早在与杨无敌交手之后，唐三就已经看出杨无敌的武魂战斗方式重气势，一往无前的气势和纯粹的攻击力。当自己的杀神领域与杨无敌的强攻融合时，无论是对气势还是对攻击力都有质的提升。庞大的杀气上升，蔓延于杨无敌的心中，顿时令他的攻击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哪怕是在封号斗罗中，也只有剑斗罗陈心和拥有昊天锤武魂的封号斗罗才有资格正面与杨无敌的攻击力对抗。杨无敌真正的攻击力都在破魂枪上，魂技附加虽然重要，但和普通魂师比，他对魂技的依赖性要小得多。再加上枪芒碰撞时，唐三杀神领域的进化技能杀神突击一闪而逝，增强本方的同时削弱对手，所以蛇矛斗罗才在双方碰撞的一瞬间就吃了大亏。雪清河的脸色顿时变得难看起来，眉头微微皱起。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